哦，还来个椅子， 来个椅子。 好嘞，好嘞，好嘞。 嗯，坐在这儿啊。 您还交代交代吧？ 那当然得交代交代了。 嗯，怎么交代？ 我告诉您呢， 哎， 这是桌子。 嗯， 桌子前面是前台， 没错， 那是后台。 后台， 哎，那是下场门。 嗯， 这是上场门。 好嘞， 好了， 好嘞。 嗯， 我还得化个妆。 哟，您还得化个妆？ 那是啊，人就在捯饬。 对， 那捯饬不好看。 哎， 捯饬出来您再看看， 漂亮了， 更不人样了。 那您还捯饬什么劲儿？ 您瞧我这模样，我像不像那个宋秋？ 宋秋不像， 我像金秋 也不像， 那么我像 泥鳅。 侮辱我的人格，就这意思了， 这意思了。 哎哎， 咱们也没有文武场。 哦， 您上场我打家伙， 成， 我上场您打家伙， 没错 啊。 哎， 咱就开始了啊。 开始吧。 嗯，您叫， 您叫， 您叫， 您叫， 别客气，您叫， 我叫， 哎， 我叫就不客气了啊。 那客气什么？ 我叫咱来个全报，来全报，来个条肉，来一条鱼，来四两干饭，来个汤，凑合够了。 那还有俩耗子，你吃 吗？干嘛呀？ 吃，让我叫饭呢。 叫什么呀？ 叫板。 哦，叫板。 哎， 叫板，叫板。 是丁山儿该来了， 丁山儿该来了，丁山儿该来了， 多好！ 丁山儿该 什么多好啊？你干不干呐？ 行，干来碗汤啊！ 饿格呀你！ 你说干嘛？ 得有运，你得有运， 宝贝儿， 你得有运。 我有运， 哎， 挖回来我怎么？ 什么味儿都不知道啊！ 你来这样子， 我 考考你，我考考你， 不用你考。丁山儿该来了。 好，好，好，好，调没变啊？ 干嘛还调 调？ 就这调。 行， 就这样了， 就这样了。 嗯， 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挡着我，诚心。观众看着我漂亮，他生气。 什么嫉妒？不对，按帘倒板。 哦， 这儿啊，好比门帘，您在门帘里边了。 哦，这门帘啊， 哎， 哦，您这还得煮脸，你管得上？顶个山，别逗啊！顶个山，这怎么回事？顶个山，你还唱上？你还唱上？我扶着门框来， 肉门框啊， 没门框， 没门框。 顶个山，哎呦，你该来了，哎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走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戏。 表示都不一样， 对着词儿吧，对着词儿， 唱半截满在对词儿的， 那是负责任。你说什么来着？ 我的儿粉喝完先去打雁， 还得老词儿没变， 干嘛老词儿啊？就这词儿。 有你的，有你的，老词儿，还有你的。 天到了这般时，不见回还。 错了，叫第三句。 二句。 第三句。 二句。 三句呢？ 蒋生儿坐之在窑门一外。 这三一句。 三一句。 三一句。 三一句。 三一句呢？ 他一句不会。杨果儿他倒来好把饭餐。 餐什么呀？ 就是吃。 吃吃不就完了？这个人在 说吃不够折。 哦，就得说餐。 餐。 哦，吃餐一样。 哎。 对对对， 叫碗。 外边冷， 冷啊，冷也得在外边。 那要了门外呀，当我的儿啊，一个俩仨。 那数数的。 是什么呀？ 那呀，哎。 单一个的。 谁唱的？ 你们说吃餐一样， 可不对，非得说餐。 依你吃西餐， 你长了牙口了吗？哎， 晕晕 枪，怎么 枪？不枪，不枪，不枪，不枪，不枪，枪枪。 什么？你能不唱铁公鸡了？你 看你叫马呀！我原来马同事，我多精神呢。 不对，我叫碗呐，该你拉弦儿，我唱了。 没我事儿， 没你事儿。 吃西菜。 拿抽的啊！来， 大得当个里个龙，当个里个龙，个龙当里个龙的咚。 雪人。 当里个龙，当里个龙，当里个龙，个龙当里个龙的咚。你想理不想理？ 我哪不想理？ 不是给你拉弦，这不拖着你吗？怎么拉着你？ 我告诉你，打住，该我张嘴了。 你这是把我打住了？ 哎， 我以为是我拉其次。 别吃的太多了，该拉了。 疼他都不懂， 天师司马孔，他来人皇传。